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全国农业劳动者同盟干部和基层宣传干部开始进行了对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的踏访行军。踏访行军队启程仪式19号在惠山市的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前举行。参加者首先向立在惠山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和花束，鞠躬致敬。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说，全体参加者要通过这次踏访行军，进一步切实体会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伟大和丰功伟绩。